大卫传的二十四讲，今天要讲撒母耳下的第二十二章。我们讲大卫传的时候，我们说有一样很重要的事我们要做的，就是欣赏大卫的诗歌，尤其是在诗篇里面的诗歌。今天在说撒母耳下的二十二章，我们是有一篇大卫的诗歌，我们是一起来到欣赏。我给他的题目就是为何要在困境中赞美神。哇，你说有没有搞错啊？在困境中都要赞美神？你说神祝福我，我在快乐的时光我就赞美神啫。你说在困境里面为什么要赞美神啊？大卫话给我们听，当他在困难的当中，当他称赞赞美神的时候，神就带领他脱离困境。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如果我们留意的话，撒母耳记的一开始一结束都是用赞美神的方式，无论撒母耳的开始和结束都是赞美神。在说撒母耳上的第二章，撒母耳记开始的时候，记不记得哈拿因为神赐了撒母耳给他，以致他是歌颂神赞美神，是吧？所以撒母耳记的开始就是赞美神。结束呢，今日撒母耳记的二十二章是接近撒母耳记的结束，亦都是赞美神，是大卫赞美神，带领他击败他的仇敌，以致他所唱的一首诗歌。撒母耳记上下两部书都是充满仇恨，充满了血腥。我们读了撒母耳记这么久，大家都应该知道，但是居然撒母耳记这两部书的开始和结束都是赞美神，给我们见到无论我们的日子是怎样黑暗，无论我们经历有多少的苦痛，我们都能够是赞美神。这个就是撒母耳记想教我们。其实除了撒母耳记一开始结束都是赞美神，在撒母耳记的最后四章书我们都能够见到。我跟大家讲过，在撒母耳记最后的四章书一共是发生了六件事，这六件事都是有个首尾的结构，成为有三组的首尾结构，是吧？第一组是什么？最外面的一个首尾结构，就是讲到以色列的君王都犯了罪，以致使到以色列人是有灾难。在这个首尾结构的开始，就是扫罗王因为他要杀尽基遍人，以致被神惩罚，使到所有的以色列人有旱灾，记载在撒母耳下的二十一章头。这个首尾结构的下半决呢，是大卫王同样是犯了罪，他数点人民以致带来有瘟疫，在撒母耳下的二十四章。这个首尾结构的第二层呢，是有关大卫勇士的名单，在撒母耳下的二十一章尾，是战胜巨人杀死巨人勇士的名单，而在撒母耳下的二十三章尾呢，是大卫身边勇士的名单。而全个首尾结构最中心的地方，就是两首的诗歌来到赞美神。一首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撒母耳下二十二章，是大卫感恩的诗歌，另外一个就是大卫的遗言的诗歌，在撒母耳下的二十三章头。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撒母耳下的二十二章，是大卫的一首诗歌。很多的神学家，很多的学者都想知道，究竟大卫作这首诗歌成诗的日期是几时呢？根据撒母耳下的二十二章第五十一节，大卫说神赐给他有极大的恩典，这个恩典不单只是给大卫，而且都是给大卫的后裔，是直到永远的这个恩典。所以很多的学者都说，这一首的诗歌应该是神同大卫立约，在撒母耳下的第七章 大卫之约，是吗？祝福大卫的王朝将会是直到永远。所以很多的学者都说应该是在撒母耳下第七章之后而大卫作这首诗歌。但我们也可以再具体一些，撒母耳下的第八章是讲什么？大卫的战绩，是吗？大卫战胜很多的国家，而这个正吻合我们今天撒母耳下二十二章这个诗歌的内容，就是神带领大卫战胜他的敌人。所以亦都可以讲是撒母耳下第八章之后大卫先写这首诗歌。我们亦都可以再进一步来到推断，有很多学者说这个诗歌应该是在撒母耳下十一章至到十二章之前写的，所以是第八章之后十一章之前。为什么？因为在撒母耳下的十一十二章，大卫和拔士巴犯奸淫，是吗？而且是犯了杀人的罪。有很多学者说若果这首诗歌是在十一十二章之后写，大卫不会有这么喜乐的心，因为他犯了很大的罪。所以这首诗歌应该是第八章之后十一章之前。作者就将这首诗歌摆在撒母耳记最后的部分，透过一个首尾的结构给我们见到我们应该将注意力放在哪个人的身上？放在神的身上，是吧？整个首尾结构最中心的地方就是赞美神，所以作者将它放在这个部分，而不是将注意力放在大卫的身上。这首诗歌的目的是什么？是大卫感谢神赐给他胜利，大卫感谢神给他坐在以色列人的王位上。在撒母耳下的二十二章第一节，这首诗歌一开始经文就说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大卫居然将他的仇敌同埋扫罗是分开了，是吗？无论扫罗对大卫做了什么事，无论扫罗对大卫是怎样样，大卫都没有将扫罗当做敌人。他说扫罗同埋他的敌人是两个分开的，大卫没有将扫罗当作是敌人。这首歌的主题就是歌颂神的恩典，歌颂神的怜悯，为大卫所做一切的事。如果我们注意的话，撒母耳下的二十二章和诗篇的十八篇其实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两首都是拯救之歌。所以这个拯救之歌其实是有两个版本，一个就是撒母耳下的二十二章，一个就是诗篇的十八篇。学者都在说争论不休，究竟哪篇的诗歌是最先写成的呢？是诗篇十八篇还是撒母耳下的二十二章？两首的诗歌的作者都可以追溯是出自大卫的手笔。学者认为撒母耳下的二十二章是大卫首先写。当大卫将这个拯救的诗歌列入去诗篇的时候，他需要是做一些某些的修改来到符合诗篇礼仪的目的。例如加了诗篇十八篇第一节，他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哇，一个很亲切的一句的经文，是吧？我爱你，他同神说我爱你。这个爱字在希伯来文是一种很深入很激烈的爱，绝对不是一些肤浅一些表面的爱。而且他在诗篇十八篇亦都是删减了撒母耳下二十二章第三节，大卫说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有没有注意到这节的经文正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吧？我们说大卫为什么要在困境中来到赞美神？因为神就将他从困境当中，从仇敌的手中将他救出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虽然撒母耳下的二十二章和诗篇的十八篇是有其他的差别，但是不会影响我们欣赏这两首的诗歌。其实撒母耳下的二十二章都是有一个首尾的结构，这个首尾的结构一共是有四层。第一层就是无论这个诗歌的开始和结尾都是赞美神。那么你问为什么大卫要赞美神？那么你要看这个首尾结构的第二层，原来大卫遭受困境，当他遭受困境的时候他就赞美神，而神就将他从困境中是救他出来。所以第二层是有关大卫的困境。第三层呢？第三层是有关神的拯救和神给大卫的光照，就是讲到神怎样打救大卫。而这个首尾结构最中心的地方呢，又是两首赞美的诗歌，赞美神的公义、神的正义、赞美神的信实。这样就完成了这个首尾的结构。我们会一层一层来到欣赏这一首的诗歌，就是跟着这个首尾的结构。所以第一层是什么？无论开始结尾都是赞美神。首先我们看看第二至到第四节是开始的赞美。大卫一共用了九个隐喻，分开三组来到赞美神。三乘三就是九，是吧？若果分开三组的话，即是每一组都有三件事。这三件事是什么？第一件事我们见到就是赞美神不变的属性，神的属性是不变的。第二件事呢，是赞美神的保护。第三件事呢，是赞美神救赎的角色。我们等阵会来看这三点。但是首先注意到的就是在这九个隐喻里面，大卫都是用我的来到开始，就是好像诗篇二十三篇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吧？大卫一样三组他都是用我的。我们来看第一组，大卫说耶和华就是我的岩石，这个就是神不变的属性，是吧？岩石是不会变的。你过了十年后你看看那个岩石又是这样，你过了二十年后去看看它都还是这样，是吧？岩石就是代表神不变的属性。那第二点呢，就是神是大卫的堡垒，堡垒就是保护，是吧？第三点呢，神是大卫的拯救者，这个就是救赎的角色，是神拯救他。其实大卫在流亡的岁月里面，他不断在不同的岩石天然的堡垒来到是躲避扫罗，所以这些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之熟悉。当他在岩石在堡垒里面来到是躲藏的时候，神每一次都会救赎他，神就是他的拯救者。第二组呢，虽然字面不同了，但是你会见到这三层的意思是一模一样。第一个就是神不变的属性，现在神不再是岩石了，是大卫的磐石，是吧？岩石和磐石都是很相似。其实磐石的隐喻可以追溯到去创世纪的四十九章第二十四节，说神是以色列的磐石。在摩西之歌里面，申命记的三十二章都是充满了磐石这个字眼。而哈拿，我们刚才说他都有赞美神，在撒母耳上的二章二节，他说没有磐石好像我们的神一样。而磐石这个字亦都经常在诗篇里面出现，就是给我们见到神是不变的，神是可靠。所以这个是第一件事，是吧？磐石。第二呢，是神的保护。今次神不再是堡垒，他是大卫的盾牌，盾牌都是要来保护我们的，是吧？而第三件事呢，是救赎的角色。第一组的时候他说神是他的拯救者，现在呢他说神是他的角。 嗱，我哋知道喺旧约入边，国系代表乜嘢啊？国系代表神嘅力量，系代表神嘅权柄。一个拯救者系需要有权柄，需要系有力量。所以神就系大卫嘅国。嗱，第三组咧，又系一样，呢三件事重复出现。除咗系岩石磐石，神都系大卫嘅高台，系嘛？不变嘅属性。第二件事呢，除了神是大卫的堡垒盾牌，亦都是大卫的避难所，亦都是保护大卫。还有第三件事呢，除了神是拯救者，是大卫的国，现在经文说神是大卫的救主。每当大卫赞美神的时候，神就将大卫从他敌人的手救赎出来。除了开始是赞美神，这首诗歌的结束都是赞美神。大卫告诉我们，他所相信的神是非常之真实，是一个活着的神。这个和其他人相信死气沉沉的偶像是成为强烈的对比。大卫所敬拜的神是活生生的，每当大卫祈求神的时候，神就帮助他，这个是有互动的，证明他所敬拜的神是活着，而偶像是死气沉沉。大卫再次说神是他的磐石，是他的救主。其实这里的原文，神就是大卫救赎的磐石。大卫被神拣选成为以色列人的王，是要实现他和大卫所立的约。他给大卫的责任是要大卫建立一个荣耀的国度，来到将荣耀归给神，要在万国的面前来到见证神的恩典。这个是神要他所做的事。虽然大卫犯了很大的罪，很多的罪，但是神仍然没有将他从王位上拉下来，好像扫罗一样。为什么？因为神和大卫所立的约是无条件的约，所以就算大卫犯罪，大卫和神的约仍然有效，他的王朝仍然是会去到永远。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再次回来的时候就会实现这个应许，带领我们进入千禧年国，然后进入新天新地。我们讲完了这个首尾结构的第一层，就是赞美神，是吗？第二层是讲什么？为什么要赞美神？就是因为大卫在困境里面，所以他赞美神，而当他赞美神的时候，神就带领他脱离困境。这个就是这个首尾结构的第二层。大卫描述他自己在说困境当中，好似一个就快浸死的人，在深水的入面，他就快浸死了，在神救赎他。和合本用的字眼是匪类的急流，其实这个句子的原文是鄙劣的洪水。鄙劣是什么？鄙劣是卑鄙的小人。洪水呢，你说大卫是不是真的在洪水里面？不是，是卑鄙的小人，是比大卫有很多的灾难，所以才叫做鄙劣的洪水。而神就是在这些鄙劣的洪水，在这个匪类的急流，是救赎了大卫。大卫也都说，他的敌人用阴间的绳索来到是缠绕住他，就是好像猎人捕捉猎物。大卫觉得他自己好像是被捕捉的猎物一样。当他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在天上就垂听他的祷告。当他是有困难，神就带领他脱离他的困难。大卫说，你的温柔使我为大。大卫在他的困难当中，他见到这位神是舒尊降贵的神，神居然是关注他，令到他觉得惊讶。好多时候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想？唉，神可能不会理我的，是吧？我是谁啊？神怎么会理我啊？但大卫不是这样，大卫见到神舒尊降贵， 就算是一个平常人，一个不起眼的人，大卫说当他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就帮助他。大卫是一个普通的牧羊人，他没有特殊的地位，但是神居然令他成为一个伟大的战士，而且是给他有伟大的名，就是好像在撒母耳下的第七章二十三节所说，大卫最希望的就是能够实践他和神立的约，就是要在列国的面前荣耀神的名。大卫赞美神给他有力量能够战胜他的敌人，甚至是消灭他的敌人。在说经文叫大卫的敌人做什么？是恨大卫的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人很憎恨我们，是吧？大卫都是一样，他叫他的敌人做憎恨自己的人。这些人都有向他们的神来到呼求，寻求他们的神，但是他们的神是没有听到。神不单止救大卫脱离他自己百姓的攻击，而且亦都是使到列国承认大卫的权柄。这些列国的子民是大卫所素不认识的，但是就是因为神的恩典，令到这些的人民，这些的国家都要来侍奉神。讲完了这个首尾结构的两层，无论这个首尾结构的开始和结束都是赞美神。为什么？因为大卫在困难里面，当他赞美神的时候，神就带领他脱离困难。而第三层呢，就是讲到神怎样救赎他。所以第三层是神的拯救，是神的光照。当神回应大卫从他的敌人手中将他救赎出来的时候，大卫说好像在这个世上有一场很大的地震。在撒母耳下的二十二章第九节说，天的根基也震动摇撼，就好像有一场很大的地震一样，甚至是有一场很大的雷雨降在这个地上。记不记得在《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当神是颁律法给以色列人的时候，当时的情形是怎样？乌天黑地，是吧？有雷雨，非常非常之的使人敬畏。神救大卫的时候的情形就是跟这个是很相似。大卫甚至是用很生动的手笔来到去描述神怎样来到去攻击他的敌人。他说有风从神的鼻入面是吹出来，这个就是神的怒气。他说有火从神的口入面喷出来，来到去燃烧他的敌人。难怪大卫的敌人是惊惶逃跑，甚至他说天都垂落来，天都裂开。天裂开了之后怎样？神就降临，神是坐在树基路伯所推动的乌云上高从天而降。乌云和幽暗都是令人可畏的，是吧？当时是有一场很大的风暴。风暴在圣经里面，在旧约可以是解释做军队前进的时候的情形，就是好像军队出发一样，是一个风暴。有可能这里是描述大卫的军队前进，但是更加有可能是描述什么？在旧约风暴亦都可以是解释神的审判。在这个时候大卫说一片的漆黑，好像有些炭是烧着了，在个天空做划过。喂，烧着了的炭在天空划过是什么？是闪电，是吧？大卫好够想象力，他说当时有闪电，就是好像神与他同在来到惩罚他的敌人一样。在圣经里面行雷的声音很多时就是神讲话的声音，就是用行雷来到形容。有行雷闪电，大卫就说神与他同在来到是攻击他的敌人。神不单止是降临，他还用他的手来到拯救大卫，大卫叫他做至高者， 至高者这个名字在旧约的圣经出现了49次，大部分都在诗篇的里面。至高者什么意思啊？就是最高的统治者。当时我们说是有闪电，大卫就说神是用这些闪电来攻击他的敌人，像他们射箭一样，使到他们的阵脚大乱。我们不知道当时大卫是不是真的见到一场大风雨来到攻击扫罗的军队，还是大卫是用诗歌来到描述神给他的帮助，我们不知道哪样才是真。但是神的愤怒令到海底的根基都暴露出来，非常之厉害，是吗？而神就是这个时候打救大卫，大卫不断是向下沉紧，神就将他是从匪类的急流将他拉出来。大卫知道不是靠他自己的力量是能够做得到，他的敌人是谁啊？是扫罗，是以色列人的王。所以他知道他的敌人很强大，这一切都是神的帮助，耶和华就是大卫的支持，就是大卫的倚靠。神带领大卫去到一个宽阔的地方。什么是宽阔的地方？当一个人是在困境里面，我们就是好像在一个很狭窄的地方里面。当神带领他去宽阔的地方代表什么？脱离他的困境咯。但是另外有一个解释的，就是神可以是给我们经过有很多的试炼，很多的考验，很多的困难，然后怎样啊？是要扩张我们的领域。当我们经过这些苦难，这些这样的试验，我们就能够扩张我们的领域。这个也都是好像带领我们去到宽阔的地方。大卫在书诗篇里面的时时都说我心里忧愁，诗篇的13篇、42篇和94篇他都是这样说。虽然他忧愁，虽然他是面对困境，但他知道神是透过这些困境能够扩张他的领域。所以他在诗篇的第4篇第1节他说，神啊，我呼吁你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在诗篇的118篇第5节大卫亦都说，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有没有见到啊？神就是透过这些困难教导大卫要倚靠他，要忍耐，是吗？我们都是一样，很多时困境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就是神要我们学习怎样是能够扩张我们的领域。大卫将他被救赎的功劳归功给神，他知道不是靠他自己的军队是能够战胜他的敌人，他知道自己是神的仆人，只要他信靠耶和华，神就会带领他得胜，所以大卫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我们说了神拯救大卫，是吧？这个首尾结构的第三层，神亦都俾大卫系有光照，喺22章嘅29节至到37节。大卫回顾佢流亡嘅岁月嘅时候，神点样帮助佢？就系好似神系佢嘅光一样，系一眼灯吓，俾佢有亮光。我哋知道灯系会发光，系嘛？光就系黑暗嘅反面。光是照亮黑暗。大卫觉得他就是好像一盏灯一样。我们都见过有时的油灯周围熄灭的时候是怎样啊？斩下斩下这样，是吧？周围熄灭是代表什么？是代表危险，代表危难，是吧？但是虽然大卫的生命不断地在危难，在逆境的当中，但是神仍然保守住他眼灯是不会熄灭。这个就是神给大卫的帮助。其实燃烧的灯亦都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一个君王的统治是一眼燃烧的灯。 嗱，呢个我哋喺《士撒母耳下》嘅21:17系见到，大卫嘅手下好惊大卫会战死沙场。当大卫战死沙场，佢哋话点啊？喂，咁以色列嘅灯、以色列嘅光就会熄灭，系嘛？嗱，所以呢一个燃烧嘅灯，亦都系代表君王嘅统治。但系我哋要知道，就算大卫死咗，神同大卫立嘅约系咪会冇咗啊？唔会噶嘛，系嘛？神会遵守佢嘅应许，神系会维持大卫嘅王朝，系会俾大卫嘅灯、以色列嘅灯系继续嚟到燃烧。嗱，呢啲嘅经文我哋都见到喺列王纪上嘅11，列王纪下嘅8，历代志嘅21，同埋诗篇嘅132。神系守约嘅，佢系会系使大卫嘅王朝系永远咁嚟到系持续。嗱，呢个就系耶稣基督再次翻嚟嘅时候就会实现呢个应许。嗱，除咗我哋头先所讲，神系用咗另外嘅一种方式嚟到系光照大卫，就系好似圣灵帮助我哋能够明白神嘅话语一样。同样，神系光照大卫，点样光照啊？是透过先知同大卫讲的话语，就是好像拿单先知给大卫的劝告，亦都好像祭司用乌灵同埋土明来都是寻求神的旨意。嗱，我们见到大卫同埋扫罗是很不同，扫罗事事就是以自己的智慧来都是作出决定，大卫呢，他是寻求神的旨意，寻求神的心意。所以在诗篇的27第一节，当大卫就算他在流亡被放逐的日子，他都可以说，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怕谁呢？是神给大卫力量和勇气，他可以是进入敌人的军队，他是可以跳过墙，就是跳过敌人的防御。这一切我们讲大卫传的时候我们都有讲过，是吗？大卫觉得有神在他的身边，有神与他同在，他觉得自己是会所向无敌。神的话语就是给他的亮光，是给他的盾牌，保护大卫。在撒母耳下的22:32，经文说，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大卫知道除了神之外别无他神，耶和华才是他的磐石，才是他的根基。虽然大卫是一个天生的勇士，是一个天生的战士，他都知道他的力量是从神而来，不是靠他自己，神帮助他全身都能够战胜他的敌人。在撒母耳下的22:33-35都是这样说，很有趣啊！说他的脚好像什么啊？好像敏捷的母鹿一样，是能够跳到去高处。说他的脚呢，是不会滑跌。其实原文不是脚啊，原文是脚踭，亦都不是说不会滑跌，而是不会转动。他的脚踭不会转动，意思就是他会有稳健的脚步。他的双臂呢，神给他有非常之大的力量，可以张开铜弓，能够是射出非常之强烈的箭，是来到是攻击他的敌人。我们这样就讲完了这个首尾结构的三层，是吧？首先大卫赞美神是第一层，第二层呢，是因为他有困境，所以他在困境中赞美神，神就带领他脱离困境。神怎样帮他啊？神拯救他，神光照他。而这个首尾结构最中心的地方呢，是两个赞美之歌，是一个是正义之歌，一个是信实之歌。我们先看正义之歌。大卫说神从他的敌人当中将他救出来，是什么原因啊？他说因为我是正义的人。哇，你说有没有搞错啊？大卫这么大口气， 说自己正义。保罗话俾我哋听乜嘢啊？世上有冇义人啊？冇义人噶嘛，系嘛？喂，点解大卫咁大口气啊？其实大卫讲紧乜嘢啊？佢睇住讲紧耶和华系正义噶。佢话耶和华系点样啊？赏罚分明噶嘛，系嘛？神对义人点样啊？系拯救义人。神对不义嘅人呢，系有审判。所以大卫话：当我做义人嘅时候，神就会拯救我啦。呢个就系呢段经文嘅意思。大卫话：我双手冇沾染到任何嘅罪恶。撒母耳下嘅22:18，我遵守了耶和华嘅道，未曾作恶离开我嘅神。哇！大卫话佢遵守咗一切嘅律例典章。话神的律例典章在他的面前，即是说神的律例典章时常在他的脑海里面。嗱，呢节的经文真是讲到大卫是一个正直的人，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有很多学者认为，喂，这首的诗歌不应该是大卫和拔士巴犯了奸淫之后才写的，所以他们说是大卫和拔士巴犯奸淫之前。咦？那就是说大卫和拔士巴犯奸淫之前没有犯过罪，是吗？没可能的，是吗？大卫都有犯罪。其实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啊？大卫没有犯任何的罪，是配得到扫罗对他有这么恶劣的手段来对付他。我再讲一次，大卫没有犯任何的罪，是配得扫罗对他有这么恶毒的手段来对待他。其实大卫在树旷野里面逃避扫罗，一边要逃避一边要不犯罪，你想是几艰难的事，不容易做得到的，是吗？大卫所做一切的事，我们可以说他是试图讨神的喜悦，他是试图遵守神的律例典章，他是相信神的应许，是吗？我们可以是说这些，但是不可以说大卫是没有犯到罪。大卫去投靠腓利士人，他已经就犯了罪了，就是给我们见到他不信靠神，他才会去投靠他的敌人嘛。如果他信靠神，他怎么会这样做呢？但是总括来讲，我们可以说大卫的心仍然都是归向神，他没有转向偶像，他没有羞辱到神的名，甚至他是孝顺父母。在撒母耳上的22:1-4，我们见到大卫是很孝敬他的父母。当大卫有机会杀死扫罗，他有没有这样做啊？他没有这样做，是吧？他知道他不应该是杀害神的受膏者。在大卫逃亡的岁月，他没有偷窃，他没有犯奸淫，他没有作假见证陷害人，这些事是后来所发生的。但是大卫和扫罗是有一个很大的分别，是什么？扫罗是一个自我的人，是吧？他所做的事都是为了自己，而大卫呢，处处是为神设想。这个是大卫和扫罗很不同的地方。所以讲完了正义之歌，第二首就是信实之歌。信实之歌是什么？大卫告诉我们，神是按照人的行为来对待人。若果你是公义的，神就以公义来到对待你，但如果你是不公义的呢，神亦都会是用弯曲来到对待。在这经文里面讲出有两种人，第一种人是什么？是慈爱的人。慈爱的人就是那些忠实虔诚的人，他们亦都是完全的人。完全的人是什么？新约都有讲的，无可指责，是吗？做长老是要无可指责，是不是真的没有罪啊？不是，是吗？是一个成熟的人，所以完全的人可以解释做成熟的人。这些也都是清洁的人，清洁的人可以解释做纯洁的人，就是愿意用神的话语来洁净自己的人。但是相对来讲， 是有不正义的人，是哪些人啊？是乖僻的人。这些人是圣经里面用弯曲这个字来代表，神亦都会是这样来对待他们。而你们是弯曲的话，神就容许你们继续去追求邪恶，最后是导致灭亡，让他们来到是自生自灭。所以神对正义的人是用正义的方法，神对弯曲的人呢，对乖僻的人呢，亦都是用同样的手法。嗱，我哋可以具体一啲嚟到睇呢几种唔同嘅人，清洁或者纯洁嘅人。喺大卫嘅身上，我哋系能够见到佢系一个清洁纯洁嘅人。一个清洁纯洁嘅人系点样啊？好似大卫咁样样，对人系仁慈，对神咧系忠实。我哋点睇到大卫对人仁慈啊？就算扫罗不断咁追杀大卫，到大卫有机会杀死扫罗，佢点啊？佢系对扫罗仁慈，佢冇杀死扫罗，系嘛？而当大卫对扫罗仁慈，神亦都对大卫仁慈。嗱，呢个就系马太福音五章七节所讲：怜悯人嘅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除了大卫对人仁慈，他亦都对神忠实。大卫是一个正直的人，他一心来到是服侍神，不是说他没有罪，他犯了很多罪，有很大的罪，是吧？但当他犯罪的时候，他就非常之心痛，他认罪悔改，向神来到忏悔，给我们见到他是有一个向着神的心，是吧？他的心永远是忠于神。所以这个在定义上，我们可以讲得大卫是一个纯洁的人。这个也是马太福音五章八节所讲：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相对来讲，就是歪僻或者是弯曲的人。大卫和扫罗不同的地方，就是大卫不是歪僻，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在撒母耳下的二十二章第二十七节说：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有很多圣经的版本将这节经文翻译成什么？神对不诚实的人，神是显出他自己的精明。因为有很多的圣经不想说神以弯曲来对待人，所以怎样？神显出自己的精明。这里亦都提醒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人。一个诚实的人是怎样？不会施诡诈，不会找藉口。这个正是扫罗所做，扫罗就是充满了诡诈，充满了藉口。弯曲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是同埋摔角是同一个字根，在原文的希伯来文。大卫没有刻意地对神不诚实，他没有同神来摔角，但是扫罗就有这样做。所以为什么神是高举大卫而贬低扫罗？在撒母耳下的二十二章第二十八节，将所有的人分开成为两种的人，一种就是谦卑的人，一种就是骄傲或者高傲的人。大卫在神的面前谦卑破碎，扫罗呢在神的面前抬高自己，将自己放在第一位。在撒母耳下的二十二章二十八节说：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但你的眼目察看高傲的人，使他降卑。哈拿，我们说在说撒母耳上一开始亦都有赞美神，哈拿亦都提到神是不喜爱那些骄傲高傲的人。其实扫罗一开始当他出来的时候，出现的时候，他是高人一等，无论他的身材是高人一等，是吧？他亦都有神的灵在他的身上，但是去到最后呢，神的灵离开了他，去到一个交鬼的妇人的屋企，他是跌了下去的地下。这个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十章十二节提醒我们：所以凡自以为站得住脚的， 应当谨慎，免得跌倒。大卫俯伏在神的面前，神就怎样给他荣耀。但是扫罗呢，高举自己，最后他就得到羞辱，而且在交鬼妇人的屋企是跌了下去的地下，第二日就战死沙场。大卫明白神的话与遵守和神立的约，神就祝福他。扫罗呢，违反了神的约而遭受到神的审判。今日在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每一个神的子民，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很有福分，神赐给我们很多，是吗？但是很可惜，大部分神的儿女、神的子民都会忘记了神的恩典，我们都会不记得了。大卫是记得神恩典的人，大卫知道神舒尊降贵在他的生命当中来到作工，这一点很重要。我们所敬拜的神就是舒尊降贵的神。我们怎知道他舒尊降贵？你看看以赛亚书的57章第15节，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的人的心苏醒。有没有见到啊？我们所信的神是至高至上、至高至圣，但是他怎样是和谦卑的人同居，这个就比我们见到我们所相信的这位天父是舒尊降贵的天父。耶稣基督呢，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的2章5至11节，耶稣基督都是舒尊降贵来到世上，为我们钉十字架，救赎我们，是吗？还有呢，圣灵呢？圣灵是神的，是吗？是神来的。但是圣灵在哪里啊？在我们每一个接受神的人的身上，我们仍然都是罪人，仍然都是会犯罪，但是神就居然他的灵舒尊降贵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大卫看到这一点，大卫看到他相信的神就是这位舒尊降贵的神。在他流亡的日子，他不是见到一位高高在上的神，只是懂得来到指责他、控告他，但他见到这一位是温柔的神。在撒母耳下的22章36节，这位神是温柔的，是舒尊降贵。所以在诗篇的23篇第6节，大卫说，我一生一世都有神的恩惠慈爱跟随我。当我们来到回顾撒母耳下22章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见到大卫他的心是很激励、很激动。在这首诗歌里面，神这个字出现19次，大卫不断地经历神，无论喜乐的时候，无论是他在风暴、在困难的时候，他经历神，他怎样？他都是赞美神。他不是只是在快乐的时候赞美神，他在风暴、在困难的时候都赞美神。他见到神的旨意在他自己的生命里面，见到神的旨意在住以色列人的民族的里面，他愿意成为神旨意的一部分。当他经历到有很多苦难、很多困境的时候，他仍然见到神温柔的手在塑造他的生命。神是用大卫成就他的旨意，这个也是我们所需要学习。神亦都是用我们来到成就他的旨意，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被神来到成就他的旨意。很多时候有很多机会给我们来到侍奉，很多机会给我们来到是同人传福音、执行大使命、去做宣教，但是我们都没有做到，我们就是没有被神来到用我们成就他的旨意，是吗？但是大卫愿意， 大卫遭受好多困难，当他的困难越多的时候，他越见到神使到他的地步宽阔，使到他的领域能够是扩张。当我们不被神来到是运用成就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扩张我们的领域，不能够是扩宽我们的地步。我们都很需要好像大卫一样，是吗？透过困境苦难见到神温柔的手在树塑造我们的生命。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撒母耳下的第二十二章大卫赞美的诗歌。大卫见到你舒尊降贵在他的生命当中来到动工，无论他经历的是什么，是快乐的时刻是风暴，他一样是赞美你，因为他知道就算他经历苦难，你是透过这些苦难来到是塑造他的生命，来到是使到大卫能够完成你的旨意。你是透过这些苦难，透过这些困境来到是扩张大卫的领域，使到他的地步来到是宽阔。愿意我们都是能够好像大卫一样，当我们是有困境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为什么我们有困境，而是来到是求问你，究竟你是想我们学习什么功课，我们怎样才能够是成就你的旨意，怎样才是能够给你扩张我们的领域。愿意我们都能够好像大卫一样，做一个成为你合你心意的人，能够是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